光之下，静静的我想你啦，静静躺在雪里的清光。妈妈，你的怀抱我一生爱的襁褓，有你晒过的衣服味道。妈妈，月亮之下有了你我才有家，离别虽半步即是天涯，思念何必泪眼，爱长长长过天年，幸福生于会痛的心田。天知道唯有你的爱是完美无瑕，天知道记得你用心传话，天知道唯有你的爱我交给想起了妈妈。让他的笑像极了。